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呢集呢依然系我啦，杰拉德啦，另外仲有神秘嘅老温啦。 系，大家好，我系老温。 系，今次喂继续讲下买楼啊，咁啊。 好多人好有兴趣喎， 好似好高兴咁。 系咯， 好多嘢问。 咁啊，有灵异事件去听下，几过瘾我又。 都好玩嘅呢啲，其实都。但我觉得嗰、那个即系我上一集有睇嘅都知道我讲个故事，我觉得唔错噶嗰只嗰个朋友。因为我住嗰间屋，我觉得系几顺啊！我 啲大旺咗啊，即系 我觉得我啲事业几 OK 嘅 ，friend 嚟嘅。 唔怪好多人话要养呢啲啦，咁样 吓。但我搬走咗之后咧，好似更好， 系咪？可能嗰边仲劲啊，嗰只 系。但我新搬呢度，我唔觉得有嘢，完全冇嘢、哦。我咪一日半夜三更做到冇呢种感觉。 其实听闻呢啲嘢对偏门啲嘢系几帮助噶， 我唔系做偏门， 都偏噶啦。嗰阵时做 啊，即足球都叫偏门， 足球偏噶， 叫冷门啫，咪叫偏门啊？ 我知道我知道，咁有足球有另外一样嘢噶嘛？ 哦， 嗰啲咪偏偏地咯， 赌波嗰啲， 赌波嗰啲。 哦，咁 讲起上嚟真系都有啲相关喎，系啊。佢呢啲系帮嗰啲， 但我搬咗过嚟好似冇搞赌波啲嘢噶咯，其实 嗱系咪先？系咪好后悔要即刻搬翻 嚟？应该你就卖咗啦间屋。哎呀，漏下佢卖唔卖先噶嘛？ 楼上个卖系个卖埋噶啦，系好似 你卖咗，后屘卖咗俾人啊嘛，个业主话个价啱。系啊，咁啊，其实上集讲到阿老温咧有啲卖楼 卖楼 经验 啦， 咁啊， 其实因为最近嘅事嚟嘅，都唔系好耐，应该系 旧年 年尾啊。八九月啦，我唔记得。 八九月嘅， 我唔记得咗。 因为我七月去过你度住， 系系 俾你闹过嘛。 啊， 咁啊，所以系大概八九月到嘅。 系，咁啊都几新鲜下嘅。咁嗰间嘢咧，真系卖咗好耐噶啦，其实卖咗年，讲咗年几两年添，我谂。 年几两年，我都记得。 咁啊，不断都有人嚟睇啊，各样嘅。咁我嗰阵时又有几个方式啦，有阵时会透过五九一啦，即系嗰个网站去自己铺啦。咁又透過啲仲介呀嗰啲啦，房屋仲介買賣嗰啲啦，其實你都唔使揾佢，佢自動會揾你㗎啦。佢唔知喺邊度揾到啲料呢，知道你吉咗嗰間屋係點樣賣呀點樣，我唔知啦。 見到咪揾你囉。 總之好多人揾嘅。咁啊有知名㗎啦，有啲不知名㗎嗰啲都有嘅。咁我試過幾間添。知名嘅就係嗰間叫咩順差嗰間啦。最出名㗎啦。咁佢嗰間企得好硬㗎其實。咁我讲，我可以同大家 系咩意思啊？嗰、那个 啲傭啊， 我傭， 其实可以分享一下嘅。台湾咧，你如果透过嗰啲买嗰啲仲介帮你买卖嘅话咧，咁佢其实系抽卖家屋主咧系多好多嘅，好似系4% 嘅。 嗯， 咁啊买家就2% 嘅。 系， 咁其实通常咧佢会氹个买家就话俾佢听，佢唔收你傭，咁佢系赚卖家嗰、那个卖屋即系屋主个傭嘅啫。所以呢如果你买楼呢你可以同佢杀嘅其实。即係你话喂好贵喎呢个咁又要加埋你 2% 喎点样讲下讲下可能佢 2% 唔收你嘅。佢收对方即係卖家屋主就得㗎啦。咁所以其实啲傭係可以杀嘅。即係其实香港我諗应该都会啦都有啦係咪。 香港我唔知啦十几年啦离开咗、嗯、香港买楼杀得到咁样嗰啲佣金。 其实我觉得呢啲事在人为嘅，好、嗯、多都可以倾嘅。你楼价嗰啲价钱倾翻松啲，紧啲，睇、 嗯、 你点讲嘅啫，一样嘅啫，一样嘅事。 咁香港唔理啦。 咁有啲人好中意揾住信差嗰间仲介啦。咁啊真系好硬嘅，企得好硬嘅。但系其实系都可以杀嘅，只不过你用咩手段啊方式啦。佢其实到最后，我有其中一间咧，佢都同个佢话。我4% 一定要收喎，因为咁样我同我个主管再倾下，睇下可唔可以再特别啲嘅，可唔可以收3%点样？佢其实都有倾过嘅， 嗯、 啊，所以唔好谂住就系一定佢话4%就4%，可以倾下咯。咁其他嗰啲细嘅嗰啲公司就仲介仔嗰啲就更加可以杀添啦，1% 我俾过，所以唔使惊，呢啲可以尽量杀嘅，吓、啊。咁啊，嗰阵时就。即系陆陆续续啦，有仲介带嚟睇楼嘅，有啲点样，好多睇咗又价钱唔啱，有啲可能个仲介咧，即系同佢勾个价钱太高啊，点样，即系好多花神啊，其实嗰啲仲介，搞到咧间楼咧系俾个链啊卖唔出嘅，系啊，有阵时唔一定系间屋唔好嘅，而系你搵到个差嘅仲介咧，佢两边都想即系讨好啊嘛， 嗯。 咁 佢喺我呢边就碾我嘅价，系帮个买家。咁啊，嗰边嘅买家又提翻高个价嚟希望接近我嘅价。咁啊，永远都即系俾佢两边手法玩到好惨嘅。到最后其实争个佣嘅啫。其实咁我就话一人要让一步啦，少啲佣，咁我哋少啲，佢都唔肯，最后就唔成交。 即系咁玩咗你成年几， 玩咗年几两年噶啦。咁啊，中间当然有啲过程啊，嚟有啲可能运吉啊咁样噶啦，嚟睇啊点样啊咩行情啊咁嘅啫。其实 我实际都讲过啦，我朋友睇楼睇咗年几先买啱啦，有排睇啦。 系咁，加上我嗰层楼又其实都旧旧地噶啦，成廿年噶啦，接近。 嗯， 所以都好多啲缺点俾人挑剔到咯。地板你头先讲我唔系咁平整， 好似随时爆出嚟 系啦，会夹起嘅，其实会夹起过吓。咁啊，有啲窗台啲边位漏水，冷气机位裂开漏水。咁啊，因为台湾成日地震啦，墙嗰啲有少少裂系一定有噶啦。 嗯， 系啦。咁啊，有啲人嫌啊厕所冇窗，乜咁啲水压唔够强。咁我大佬啊，我咁高楼层啲水压可以几强啊？系咪先？即系种种原因咯，所以拖咗成年几。咁， 嗯， 最后终于都个价钱都唔错，咁我坚持，因为我唔急住买咧，就终于都揾到个好人啦，吓好人啦， 嘴啊好人啊，收入又傻佬 啊，唔好咁讲， 揾到个傻佬买啦， 揾到个欣赏我间屋嘅人啦，吓咁啊，咁嘅价竟然系卖到成区最高嗰阵时，即系成栋楼嗰阵时嘅时段系最高价卖出。咁，那个友啱啱就赶住要买嘅，佢要结婚吓，咁啊加上佢嘅爸爸妈妈又住同一个社区， 嗯， 咁啊就近照顾啊， 即系咁啱巧合， 真系咁啱嘅啫，真系撞啱啊！ 俾我都唔买佢嗰间屋咯， 贵啊， 唔系太多选择啦， 系 你嗰个价钱，其实我可以喺边度 新楼都买到啊， 新楼买唔到，即系都系旧楼，但系可能好少少啊，或者话我太熟你嗰间屋啦，知道晒啲 优缺点、 啲衰嘢啊， 冇衰嘢啊嘛，冇藏私嘅，我 冇藏私，但系我话嗰啲即系睇落我系唔会买呢个价钱， 太旧系。 所以咁巧合有个傻佬咁啱佢个屋 好人，有个好人欣赏我嘅吓 吓，咁啊最后都但系嗰个都倾咗几耐啊？ 嗰个都唔耐，一个月零搞掂， 个零月 搞掂噶啦， 即系咁啱有缘分。 因为佢赶住要结婚啊，两个月后要结婚噶， 又想系住翻同一个社区， 吓 咁啊，即系咁啱啊，嘘声， 呢啲真系讲运气。 所以点解话叫阿老温分享翻佢卖楼嘅经验，就系咁解咯。 系真实个案， 你唔好谂住嚟嗱，求其买一间，跟住想放翻出去咧，可能就唔知要搞你几耐。 不过如果我嗰间屋，因为个条件都唔错嘅，坐向啊、位置、地段都唔错嘅，楼下有啡粉啊、学校、公园都有啊嘛。咁，你如果想平啲卖，其实都卖得出。咁最主要因为佢附近周边唔错啊，环境， 生活机能几好， 生活机能好，非常好，所以我嗰阵时就系谂住调过嚟买，咁啊撞啱睇下啱唔啱，唔卖我冇所谓嘅，其实系咪先？ 你卖咗成廿年嗰间屋， 系啊， 系咯，嗰时平， 都有数嘅嗰度，地段帮到我咯，嗰边。 咁即系回应翻我哋上集讲过啦，即系唔会卖唔到嘅楼嘛，只系卖唔到个价钱啫嘛，咁你愿意减嘅。其实都卖得到，就算你而家嘘声，咁你咪蚀咯， 系啊， 会蚀咯。如果你嘘声，咁你嚟咗买楼嘅话， 会蚀噶，会 冇住啲问题。 不过其实咧，我讲开我哋嗰栋嗰度咧，其实佢之前第一手买嗰啲咧，系仲贵过而家噶， 系嘛？ 我唔知道有冇听过， 我有听过， 系啊， 我听过你讲过， 仲贵过我嗰阵时，即系旧年卖嗰阵时个最高行情，即系 同一楼价跌得 系啦，跌得好劲啊！嗰阵时买咧， 咁你更加系讲啲历史啦，大家唔知噶。 嗰阵时应该系20年前噶啦，嗰阵时 即系大概1997年， 接近咯，接近咯，应该吓。咁嗰阵时有一镬咪又系冧市噶嘛，我唔记得咗系咪？ 金融风暴啊嘛，97、98咯。 咁之前系好癫下嘅都，咁就炒到我度咧，即系举例嚟讲啦。嗰阵时系新入伙。嗰阵时买咧，嗰班友仔买咧系12万一平嘅，好似， 嗯， 12万一平嘅，吓， 即系新楼嗰阵， 12万定，我唔确定啦。总之我记得嗰阵时我卖完之后，同嗰啲旧街坊倾开，佢就话我以前买嗰阵时都唔止你呢个价钱， 即系单价几多，我唔记得咗啦。但系佢就讲过就系佢嗰阵时买咧系唔止你呢个价钱添仲，所以变咗早期第一手买嗰人咧仲蚀紧嘅其实。 呢、這个我哋嗰个社区我就听过下啦，咁、但系其实我台北有啲朋友啦，又或者高雄有啲朋友啦，其实佢哋都讲，佢哋而家仲系负资产嘅， 即系早期买嗰啲啊， 早期就系十几年前嗰廿年前到啦，又、 啊、 因为嗰时台湾楼价癫过嘅， 系 嗰时台湾喺市区有啲咩啊，嗰啲叫咩无壳蜗牛咩、抗议啊，又政府 联盟嗰啲啊嘛， 咁啊李登辉咧就做咗个政策，国宅。 嗯， 但嗰嘢之后咧，就可以话打冧晒全台嘅楼市啦。 系， 我记得大概，因为以年代久远啦，都系啲知当时啲记忆啦，同埋啲朋友讲起啦。咁譬如我呢层楼200,000一平嘅， 嗯， 隔篱就起咗国宅咧60,000一平。 哦，打烂个市， 咁咪冧晒咯成个市。咁啊，阿李登辉做呢样嘢咧系好事嚟嘅。 嗯， 对于国家嚟讲，整体嚟讲，大家买得起楼嘛。 系。 咁啊，即系决心帮人入住屋啦。咁、所以我啲朋友咧喺高位买落嗰啲楼咧，就其实都系负资产嘅， 做晒蟹啦即刻。 吓咁啊，即系等到等到前嗰几年突然间即系叫升翻咧，咁啊好啲啲。咁其实长远嚟讲， 有好多都蚀噶。其实比以前嚟讲， 虽然而家今时今日好多人仲话，你同边个人讲，佢都会话，唉，台湾楼价唔会跌噶啦，咁嗰啲咧咁。个个自己有层楼，梗系咁话唔会跌啦。咁而家唔会跌，咁点解以前又会跌咧？咁同埋921大地震之后都冧晒，七期好似话50,000一平都冇人买嘛。 系，因为嗰阵时系921大地震之前起嗰啲楼咧就唔值钱啦。 系咯， 系啦，开始有啲人要揾就系921之后起嘅楼，因为佢规范又唔同咗、好似咁 啊， 系啦系啦。 咁所以啲人话咩楼价唔会跌啊，全部都系。有楼嗰个梗系话唔会跌啦，但系其实而家台湾其实系稳定中下跌嘅， 缓慢下跌咯， 吓稳定中下跌，好简单啫嘛。我早嗰日同个朋友同个谷友去睇楼，去即系炸弟弟走去买楼玩一吉咧，跟住中科嘅，我就话我呢区都稍微跌紧嘅，我睇过，跟住佢就话唔会，第二区跌，我哋呢区都唔会跌嘅。跟住讲一大堆理由，唔系，旧年睇。嘅價錢今年係平過舊年，啲人出價，跟住佢即刻改口，唔係嘅，其實係穩定中啊，微跌咁樣咯。咁、你又上一句又話唔會跌， 佢因為佢想賣樓嘛，梗係話唔跌啦。如果咪點氹你、啊？ 我篤爆咗佢，即時又即刻改口啦。所以又唔好信佢哋話嗰啲人話唔跌就唔會跌，除非好似阿老温呢啲，譬如好平買咗啊，唔急住買啊， 係 咁啊，真係冇咁易跌。 系， 因为佢未必会低， 你始终都赚噶嘛。其实你点买都赚 啊。但系唔系代表整个市唔会跌，太多供应啦。你真系全部劈喺度咩？ 系 楼价同埋少子化问题啦。咁人口可能减少嘅，嚟紧咁你啲楼价仲边有升值空间咧？ 系咁讲开，你话买楼呢啲嘢啦，咁我都之前都同人分享过嘅。咁其实买楼嘅时机。究竟系咩时候买最好嘅？咁我呢样嘢我都即系可以分享俾大家注意下嘅。咁我当其时买嗰阵时咧，我就发现一样嘢。嗰阵时我都系租紧屋嘅。咁我买嗰阵时咧，因为嗰个楼市跌到差唔多嘅时候，好低啦。咁嗰阵时政府出手救，咁啊好多嗰啲咩利多啊嗰啲咧，就譬如有咩3000亿咩青年贷款免息贷款啊，低息贷款啊，银行又借埋俾你可以。90%啊，嗰啲按揭嗰啲啦，全部夹埋嗰阵时咧，反而系因为大家即系抢住要救市嘅时候咧，其实系最好嘅买点，因为嗰阵时已经冇得再跌噶啦，跌到最低噶啦，只可以会弹嘅啫，唔会再跌噶啦。我认为即系已经大家都去谂住泵水去救啊嘛。咁嗰个时候咧，买楼系最着数，乜嘢都好倾嘅。你要带你要90%按揭啊，连埋装修都借埋俾你都得，我谂咁你变咗真系唔使钱都可以搵到屋住噶啦，其实系咪先？加上你大把嘢拣，又平，负担又低，系咪先？咁嗰阵时就我就第一次入咗手，之后咧就砰砰声啦开始。咁我建议就系，如果跌啲楼市跌到咁上下，咁政府开始出手救市嘅时候咧，系最佳买点。 咁但而家先叫开始， 而家开始啊， 有排未到 所以我而家讲真啦，呢、這个时候反而好多人系出手，即系去卖楼比较多嘅。 但系而家呢个，假如你而家觉得，即系譬如你住咗一两年啦，咁啱啱嚟嗰啲，我都嗰句噶啦，唔建议即刻买嘅。你 睇定啲先啦， 赚即系难听啲讲，赚戆居嘅啫，唔系话取笑啊，唔系咩？你都未熟呢一度，你系咪都买咗你就真系捉虫嘅啫？咁啊，但系如果你住咗一两年啦，你睇啱某啲楼咧，其实而家可以谂嘅， 自住嗰啲咯，你可以佢、OK、咯。 劈佢噶， 晒价， 你晒佢七折，佢可能佢都如果揾钱使，佢真系会噶， 肯噶，肯噶，肯噶。 咁你咪睇多啲咯。就算系你今时你住咗一两年啦，咁你嗰区嗰座大厦睇啱嘅，都可能有几个单位可以拣噶嘛，咪慢慢睇咯。其实真系唔使急， 唔好急咯。呢个时候，因为系缓跌嘅，而家的确系。 同埋我发觉而家啲银行咧，好多都有啲已经至到八成噶啦，开始。 而家开始最近又开始佢哋泵水啦， 又话三十年、哦， 系。 三十年都得喎， 呢个都系呢一排 系咯，我就最近先听啲朋友讲， 已经有一间唔知有第一间银行开始就话提供唔知更好高嘅按揭俾你噶啦，开始即系表示讲就系而家开始啲人觉得个市撑唔住噶啦，同埋银行而家大把钱啊，佢焗住一定要借出嚟啊， 个个都存晒钱又唔用，水浸， 所以呢个时候如果佢系泵水入去个楼市咧，就可能真系都会有反弹都唔出奇嘅，其实。就睇情况咯。如果自住，我觉得 O K 嘅都。 但系我觉得大反弹就冇，应该短期内都唔会啦。 唔知， 因为即多咗人买楼，但系未去到多到可以令到个成个市会咁样。 唔系，因为而家个市系好难睇嘅，其实，因为话跌又佢又唔跌。其实早三年前我都话会跌嘅啦，三五年前添啊，仲系。 其实而家我觉得比两三年前系低咗啲嘅。 系啊，但系 低咗啲， 未大跌啊嘛， 吓冇显冇证据显示大冧嘅， 好明显咁跌啊嘛。 但我觉得平过。 咁因为最主要，因为可能大家身边嘅热钱又多，即系闲钱又多啊，又唔会攞去投资，加上又咩货币宽松啊，各样啲嘢，全部啲钱抌晒出嚟，唔知做乜好，咁咪变咗好多人就买咗物业咯，去炒嗰啲嘢咯。 咁嗰阵时早嗰期有咩奢侈税啦，而家又叫房地合一啊，咁其实都好复杂下嗰啲税。 咪而家嘅环境系比较难，即系难估计嘅。而家你睇佢跌啦，定系睇佢升咧？其实我都冇唔敢担保，我都唔敢担保。 不过长远嚟讲，你话台湾楼系升，我觉得都唔易啊。都系嗰句，你人口减少紧嘅地方，边有得升噶？ 系。 呢、這个全世界日本都死晒火啦， 系啊系啊系，的确系。 佢啲人就会话啊，唔系嘅，台湾情况唔同嘅，佢好多人都咁讲嘅，咁话咁你咁你真系冇咁嘅需求，嗱点可以撑得住咧？你唔系啲人讲就系咁，你把口噏唔会跌，佢就唔会跌噶啦咩？ 系 啊， 所以我哋即系嚟咗廿几年嘅感觉啦，同埋我哋接触楼宇可能都十几廿年啦，最起码我觉得即系要大升就真系唔容易嘅。咁跌嘅几率我觉得几高嘅，但系跌到几深又要好难估，又唔知嘅，所以大家要保守去睇咯呢样嘢。 不过记得你嗰时话你有个朋友定亲戚或者高雄都整咗间咩都负资产啦， 负资产仲系负资产啊， 而家仲系负， 而家 升咗好多都仲系负， 升咗好多仲系负， 所以可能曾几何 佢就高雄啊嘛，嗰阵时系啊，嗰阵时应该哇仲十几年，而家仲租紧，佢都卖唔出，卖咗佢话蚀一橛。咁点卖啊？不如租好过啦。 我都有个台北朋友，其实而家可以叫新北啦，景美啊嘛，而家叫新北啦。但系因为以前叫台北县啦，咁其实都系当台北噶啦。佢又以前买落嘅，总之月供咧四万几蚊一个月， 咁 月供 重啊！ 但系你租几多钱咧？而家系租咗俾人噶间屋，租万八， 肯定好惨系。 租万八，公公四万几， 哇顶唔！ 佢每个月仲要去辛苦搵钱翻嚟养嗰间屋。 咁样爆煲嘅喎，咁样搞法， 好惨啊！咁啊，即系类似啲 case， 其实就好多咯， 好多 好多呢个朋友， 高雄好多都系咁样嘅，而家其实系咁样嘅，啊， 咁所以又冇，都系嗰句啦，唔好咁心急买楼啊，咁啊， 可以先租睇定啲，或者你睇啱一个价钱 OK 嘅，就自住 OK 嘅，你话如果系炒卖或者点样，就真系唔好考虑住咯，我觉得睇定啲咯，要真系睇定啲咯。 咁买楼收租又得唔得咧？点睇咧？ 哇！我唔建议喎呢啲。 咁啊， 呢啲 讲唔晒噶啦。 下次搵个专题讲啦，买楼收租呢啲系算系投资嘅嘢。 或者买铺咁啦，之类嗰啲啦，呢啲我哋都好多，我哋都好多朋友 投资嘢要再搵时间讲。 我都好多朋友做紧买楼收租噶，话俾你听。 哦， 台湾人啊讲， 系 香港人就真系唔多啦，因为 下次先讲啊，系有啲好秘诀嘅俾 秘技啊， 系啦，记住嚟紧某一集会讲卖楼收租啦。 OK OK OK， 拜拜， 下次见，拜拜。